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总共有两宗残酷虐待动物案的罪犯被判入狱。 第一宗是秀茂坪順天村一隻小貓遭到三名兇徒虐待。 第一個蘇柏林，第二個楊喬宇， 各被判入獄16個月。 另一個被告江嘉敏還押至本月16日 再判刑，期間等候錦法官戒毒所 社會服務令報告，這些不用看報告，這些畜生都不如，一於有這麼重，判這麼重。裁判官判刑時指斥蘇柏林和楊喬宇，蘇就是蘇屋邨的蘇，柏林就是德國柏林的柏林。為何他媽媽改名字？ 和柏林，德國首都同一樣影衰德國。還有楊喬宇，喬就是銀喬的喬，宇是宇宙的宇。一個23歲，一個26歲，判入獄16個月。法官痛斥蘇楊兩人，指這兩個人殘酷。 說他們將貓仔踢樓梯後拿去當波踢，踢到貓仔受傷吐血小便失禁，無端端這樣虐待街坊，見狀報警，最後貓仔救不回人道毀滅。事後動物關注小組自發在貓遇害地點天慈樓外舉行追思會，百名市民參與。 同案上有一名被告葉偉傑，據報因閉路電視未能拍到樣子，裁定罪名不成立。還有江嘉敏未判。這些殘酷虐待動物還有一宗，這宗都是一樣這麼壞。居於元朗紅棗田村，一名老翁退休後經常跟老婆去鄰村散步， 因妻子曾於踩腳踏車時見到流浪狗受驚跌低，腳傷一直未痊癒，該老翁為妻報仇，竟然將殺蟲藥蓄意加入雞肉放在倫敦村路上毒死流浪狗。幸好有見義勇為的村民暗中監察。 3日後再見到該老翁再放毒報警。這個男子在屯門法庭承認虐畜罪，應該判了2個月。這個老翁叫曾海棠，曾於市政總署任職26年，退休後轉職校巴司機。 又遭到裁判官指斥，這種殘忍的行為非常冷血。裁判官說所有動物的生命應該受到尊重。這些老翁無端端蓄意將毒藥塞入雞肉喂狗，這些是處心積慮。 可見極為冷血，這個叫曾海棠，不是為一時衝動。 你老婆踩單車見到流浪狗，你老婆也不是小的，只有2歲嗎？ 流浪狗見到你老婆也不是小嗎？ 流浪狗有流浪狗有份行， 你老婆有份踩單車，怎會受驚？ 受驚跌低，會不會是你老婆踩單車技術未精？ 為何這位曾海棠一口咬定是流浪狗導致你老婆踩單車慣低？ 那隻什麼狗啊？ 沙皮狗啊？ 藏獒啊？ 就算你是發生了這些事， 但你也不應該放毒 你冤有頭債有主 你最多找回那隻狗 找回他的狗主,最多去投訴 流浪狗沒有狗主 最多頂籠,你就找回那隻狗狂訴 最多嚇回那隻狗,讓它仆下,你最多了 聽說那些強姦幼女的罪犯入到監倉 是被其他在囚人士不似這種懦夫行為,重點招呼 會不會呢? 我覺得這種行為在監倉裏都不能錯因為這些冷血、殘忍、怯懦的人 大哥,紋身大漢走過來,啤你,你又不敢動 專門選擇一些小貓流浪狗來下手 這些比南京大屠殺的日軍 以下人等,曾海棠 還有誰?剛才忘記了名字 那兩個進入監倉,希望在囚人士重點愛護他們幾位 教育他們,讓他們出來 所以正直近年,特別是這幾年 虐待動物的案件出現得很頻密 譬如根據資料,除了剛才你提及的兩宗 早前亦有在三門仔發生虐貓案 將一頭小貓扔落大海 浸死它不果,然後用熱水淥它 這些細節我都不形容,因為如果有寵物的人聽見,可能都已經心寒和想哭 還有另外一宗 因為飼養的唐狗,覺得它吠聲,怕它滋擾 於是用硬膠的索帶 索住它的嘴,令它無法吃喝 讓它不發現,這些全部都被告發和被捕 而事後亦被官判刑 你看到大大小小的虐貓、虐狗、諸如此類的案件 其實是無日無之,所以早前亦有一些人在網絡上聚集,要求政府好像模仿紐約市成立動物警察。動物警察可以能夠市民應該自發組織為香港地方即任特。因為這些這麼殘虐的淚氣 以及近地區飄過來的毒霧累積 令負能量瀰漫,整個香港都沒有運行 這些毫無必要的殘虐動物行為,是香港之恥 因為香港曾經自1842年由英國管治 受到西方文明的教化 對於貓、狗、小動物有一個愛心 近年不知為何多這些案件 對於香港的核心價值觀,是一大模範 當然,不像香港,在歐洲的羅馬尼亞 最近發生一宗流浪狗咬死男童 竟然激發羅馬尼亞暴民遷怒小動物 半個月,在街邊的動物被人虐待的案件急增一倍 有些小狗被羅馬尼亞暴民用刀斬下爬,或者放火燒死 因為羅馬尼亞人向小動物展開報復 有一鬥初生小狗被毛毯包住,然後燒死 貓仔被羅馬尼亞人打斷脊梁,棄置街頭 還有一隻流浪狗女,鑑山斬開鼻子,以及劈開下顎骨。男童被咬死6周內發生15宗動物虐殺事件 羅馬尼亞發生這些事不奇怪,因為羅馬尼亞受共黨受西斯古統治長達40年 受西斯古亦是一個虐畜大王,平時喜歡 拿著獵槍亂在羅馬尼亞郊區獵殺熊、狐狸等動物 羅馬尼亞這個國家陰氣重 因為它是吸血殭屍的故鄉 吸血殭屍加共產黨頭子壽西斯古 統治這麼多年 人們暴戾的基因是不奇怪的 香港與羅馬尼亞不同 羅馬尼亞人現在湧入英國做大量的廉價勞工都遭到英國民眾一致排斥 喝令英國政府金狼民快點向歐盟交涉 不要讓這些人非法移民湧入來 否則,壽西斯古基因發作 令英國的貓狗遭殃 這些是東歐地區的惡例 我很衷心希望香港不要像這等國家看齊每一個香港人都有這個責任去維護香港是一個尊重生命的城市網絡8903.com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鮑偉聰 今次破獲殘酷虐殺動物有一些良好市民的行為亦應該受到表揚例如不是一些善心的村民晚上抱著竹籃曾凱堂的兇徒不會成諸於法全靠有些村民見義勇為暗中監視才拘捕 毒殺流浪狗的狂人所以只要香港越來越多愛護動物和尊重生命的人士自己組織動物警察一發現這些一定要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將它當人民公敵繩之於法交給警方至於呼籲重判 的職責就留給我我自然會呼籲香港裁判官判16個月太輕了今次最高是3年兩年改例因為現在關乎約束的法例根據1920年代應該差不多是英國在香港殖民地留下的動物保護法 最上限是3年今次的16個月已經是很多案例發得比較重很多時都是罰款和審行為的今次因為可能引起輿論或案情實在很離譜裁判官判16個月我個人認為輕但在香港來說司法是盡了一步因為判得1個月、10日、8日是沒用的16個月打個折頭坐一年左右我覺得 都是輕一點不過有裁判處的法官夠膽這樣判都是一件好事希望逐步加重因為這些虐待貓、狗的行為在香港這個文明社會是不容許尤其在學校我想要加強教育不僅僅教小孩子要買寵物時想清楚 你是否3分鐘熱度 你是否買貓仔回來哄人你媽媽哄你一笑然後你覺得養幾個月又或者貓訓練不到大小便又或者晚上吵於是就把牠亂扔在家裡扔在街上因為流浪貓狗街邊很多精神失常的兇徒隨時會沒有工作精神空虛 走向流浪貓狗施藥,為何這麼多流浪貓狗? 就是濫買,買之前父母要想清楚 但你說這個其實都是 你不要當作WhatsApp一條訊息可以隨時delete 當貓狗的生命可以delete,哦,厭了,煩了,就丟出街,放出街,有些直接掉落街。你見到這些其實是整個關乎這些寵物的生意的冰山一角,因為有些有心人去追回整件事的源頭， 你仲得人驚，因為呢喺一啲新界或者一啲偏遠地方呢，有啲私人嘅繁殖場呢，專係呢繁殖啲貓貓狗狗。咁好多呢啲繁殖場係冇牌，亦都不受監管。咁裡面呢為咗可以謀取更加大嘅利潤呢，咁嗰啲動物呢就變成生育機器，就運喺度呢不停配種。 亦未必得到人道的對待，它的作用就是不停生，生到最後一日為止。而因為生出來的那些亦有健康有不健康，不健康的那些你都猜到會怎樣，健康的那些就拿出去販賣，而販賣的過程裏面就去到寵物店零售的層面，大家都聽過了，如果養寵物的人 好多時都知道就是寵物店裏面的貓貓狗狗是吃不飽的，為什麼吃不飽？因為如果你給它吃得飽就大得很快，很多時候你在寵物店裏面看到貓貓狗狗都未必是得到一個應有的對待，所以藥束是有兩種，一種叫顯性藥束，像曾凱棠、柏林等等，直接無端端去虐殺動物。 另一種是管有動物，畜養動物不予照顧，不讓牠吃，困在籠裡不讓牠出來，或者被狗戴頸圈帶到很緊密，或者烈日之下或者夏天你又綁牠在路邊又不理牠，又不讓足夠的水，或者丟牠在車上焗，試過30多度，把狗在車上搞到焗死，這些 亦是非常之嚴重的虐束行為，這些虐束行為是不能夠接受的，尤其在香港這些寵物店開得這麼多，他當然想做多些生意，走過很多小孩子港鞋被縱壞、縱慣，父母買這些寵物的時候 通常沒有很多是沒有深思熟慮，這些虐待動物你不要小看，世時偷針就大時偷金。若一個小孩七八歲無端端對虐殺動物出現一種反常行為，我認為這個兒童應予拘留，因為希特拉、毛澤東他們少年兒童都有虐殺動物的 記錄，譬如毛澤東喜歡將湖南辣椒塞入貓的肛門，無端端然後捏著貓，等到貓痛的時候不斷舔自己，越舔就越痛苦。少年毛澤東喜歡看貓這樣的痛苦而得到快感，這個人魔到了70多歲發動文化大革命，將中國人 命視做貓狗都不如，畜生都不如，你說有什麼出奇？新聞之後再說。